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法官跟大家介绍发生在农村当中的两处院落的继承分割的纠纷。在这起案件里面呢，因为家庭当中的子女众多哈，达到6个子女，而且矛盾还很深。法院作出判决了以后呢，被执行人也不主动履行判决。那么这个事情后来是如何解决的？两个院子6个子女到底应该如何来分割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的杜鹏法官。杜法官您好。 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杜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哈，这个一个大家庭啊，他一个分家析产产生的矛盾，涉及到这个房子，那最终啊通过咱们法官的这个执行法官的耐心的调解和工作哈，最终啊使这个案件得以圆满的执行。那您先把这个家庭啊，它的组成人员，它的这个家庭状况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家庭呢里边有于老汉和他的爱人赵婆婆，以及他的3个儿子3个女儿。 老爷子老太太大概多大年纪了呢？ 于老汉和赵婆婆都在80以上了，而且他的几个子女呢，也都是50-60岁， 50-60岁， 哎，而且都已经成家立业，都分家单过的。 老爷子跟老太太身体状况怎么样？能够自理吗？ 通过我们接触来看呢，身体状况还可以，但是到了这个年龄，肯定有些地方还是不是特别的方便。 比如说和咱们法官面对面的交流啊，说话，比如他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个应该可以是吧？ 你像于老汉表达可以，但是他的耳朵已经有点聋了，很难听到我们说话，只能通过写字，差不多吧，能看懂一些。 哦，老太太呢？ 老太太还可以，但她是不善于表达，所以他们的言行主要是由他的女儿来作为代理来阐述他们的诉求吧。 这两位老人他们是，就两位是单过呢，还是说跟其中的一个子女一起过？ 其实这个事儿呢，咱要从最开始说起了啊。他们在84年和90年的时候呢，分别建了2个院子，一个是70号院，一个是69号院。院子建成以后，因为孩子比较多，都已经分家单过了。等到这个老头老太太 到了一定年龄以后，这些子女呢就因为这些房产问题产生了纠纷。 哦，这两个院子是村里分给老两口的这个宅基地是吗？ 对，是老两口及子女的，因为他子女比较多嘛。 哦哦， 啊，所以给他两处。 两处哈， 啊，对。 这两处宅基地，比如这两处房子大概有多大？那么在这个纠纷发生之前，都是由谁来住呢？ 其实纠纷已经很早就发生了，70号院吧是有4间北房。 嗯， 69号院呢是5间北房。2013年之前，72号院就由长子给占用了，然后那个69号院由次子给占用。老两口呢，据说啊，在诉讼之前就已经被长子以比较恶劣的那种态度吧，给撵出去了。 撵出去了。 对，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女儿，他有3个女儿，轮流的上3个女儿家去住。 老两口他们以前是住这两个院子当中的一个，是吗？ 对。 那为什么孩子要把他撵出去？ 因为那个长子觉得他对这个家庭贡献比较大，因为他是老大嘛，是吧？工作也比较早。次子呢又觉得除了大哥以外，就是我对这个家庭贡献大了。所以呢，他们觉得都应该占大份额的这种财产。但是老头老太太呢觉得应该比较平均的把这个房产或者这些资产吧分给6个子女。就因为这样，所以老大老二把这个父母吧给撵出去了。你不公平公正的分，他们认为不公平公正的，我呢就先站住。所以呢在2013年的时候，他们起诉到法院，他们的目的也就是说让法院 孩子给告了是吗？ 不是，是那个于老汉和，那个赵婆婆起诉的，说既然我分的不公正，所以就由来由法院来，给你们分割一下家产，这样呢，你们是多了也好，少了也好，谁也别再说什么了。 关键这老两口还在世，一般涉及到这种稀产的问题，往往都是在老人不在了之后，子女之间有这样的争议。现在老两口还在世，他要求分什么呢？这是 其实也是一个分家稀产。就是说在法律意义上把这些家庭财产进行一个统一的分割。也避免他们去世以后这几个子女再进行再次分割了。 这两个院子最初建的时候是老两口出钱建的呢，还是跟子女一块儿出钱把这个两个院子给建的？ 因为在84年和90年的时候他们都在一起生活，所以呢他们都出了力了，咱们现在也没法给他们分说谁出的多谁出的少，他们之间也不能互相证明到底谁出了多少份额。所以呢咱们只能是通过现有的资产来进行分割。 哦，就是最初因为好几十年前了嘛，是吧？ 对。 那最初谁出了多少钱可能也不会说当时就留一个什么字据之类的。 当时他们的法律意识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对。那后来现在老两口把这几个子女告了，那被告除了儿子之外女儿是不是也一块告了呀？ 因为这里边也牵扯到这个女儿的份额，所以呢他们起诉的时候把3个儿子3个女儿都列为了共同的被告。 那老两口要求是平均分。 对。 孩子什么意见？ 他们也是各执一词嘛，就像刚才说的，长子觉得自己贡献的多，次子觉得自己贡献的多。那个3儿子呢，包括他的3个妹妹也都说我也出了份额了，出了力了。我们都要求平均分割。 那后来法院怎么判呢？ 最后法院还是酌情了啊，对这些财产进行了合理的分配吧。你像70号院4间北房，和69号院的5间北房，它的具体分割呢是70号院自东向西第1间第2间归长子所有，然后呢第3间4间归次子所有。然后那个69号院自东向西的第1间和第5间归他所有，5间归那个于老汉和赵婆婆所有。 哦，老两口。 然后那个中间3间归3儿子所有，3儿子给他的3个妹妹吧一定的经济补偿。 哦，就妹妹就没要房。 对，因为在农村来说这个嫁出去的孩子就一般不给留房子。然后呢从经济上面对他们有一个一定的补偿。 那等于说3儿子占了3间呀。 对啊，因为我农村有一个习俗，就是说3儿子等于是在老宅基地要 供养老人的。 嗯， 然后你像他老大老二都有自己有自己的宅基地了，都已经分出去了。 哦，他们有了是吧？ 啊，有自己的房子。 哦，三儿子没有吗？ 啊，三儿子没有地。 哦， 他有房子没有地。 哦，有 这种宅基地。 哦，明白了啊。嗯，所以其实法院在处理这问题是综合考量的。 对， 既考虑到这个公序良俗这个这样风俗的问题哈。 对， 就是然后呢也考虑到这个比如老大老二之前已经有自己的宅基地了是吧，等等等等原因综合考量的。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进入到执行程序之后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刚开始接这个案子的时候啊， 嗯， 已经到执行程序了嘛， 嗯， 我简单的看一下卷，以为矛盾肯定是在这个谁占着房子应该在谁身上， 嗯， 我就从这点入手。嗯，当时我了解到这个72号院由老大占着，然后69号院由三儿子占着，因为判决书上面是这样写的。 哦， 通过我的实际了解以后呢，不完全是这样， 嗯， 因为他那个三儿子在他这个69号院已经有在建房屋了， 嗯， 正准备在建房子。 三儿子， 所以呢，我就从这一点入手，弄清了这个房子到底是谁占有的，那个执行矛盾在哪儿，难度在哪儿， 嗯。 通过了解呢，他们最后也算是服从法院的判决了吧，嗯。 那最开始的时候，您接触到这个案子是老两口申请的强制执行。 对， 是吧？ 嗯， 啊，那您比如说，肯定要找几方谈嘛， 嗯， 是吧？ 嗯， 大儿子是什么意见？对这个判决结果， 第一个接触的应该就是他大儿子了。他对这个法院判决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啊，大儿子满意 啊， 但他不是占了整个院子吗？但是法院判他只有两天， 他占了整个院子，也是想让法院来出面给他们有一个公正的判决吧。他因为他有自己的宅基地，他占那个院子本身就不符合咱们那个公序良俗这个传统吧。 嗯，嗯，对对对， 你像老大占着那个院子，老二占着另外一个院子，也受到当地这个老百姓的指责。 嗯， 在之前我也上那个村里边去了解过情况，他们面对这种指责也有一定的压力。 嗯， 法院判决以后，我找他谈的时候，第一意识他还是觉得说给的少。表现出来就是给的少， 嗯， 但是说既然法院已经判决了，我也服从。 我明白了，就是他虽然心里觉得有一点少，但是我还是服从法院判决。 对， 那他为什么不自己主动履行啊？ 因为这个矛盾不是一天两天积怨成的，嗯，他要主动去找他老父亲，肯定觉得自己面子上过不去，而且呢， 嗯嗯， 他也心有不甘。如果你不申请执行，那我还这么站着。 哦， 就还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吧。 那现在谈谈看，这大儿子工作还算好做， 但是他就提出一个要求，因为这个三儿子占了三间房， 哦， 对三个妹妹有一定经济补偿， 嗯， 对他也有一个经济补偿，他要求必须把这个经济补偿先给我，我才能给你腾这个房子。 法院判决也要对大哥有经济补偿 啊？对，因为 也判了， 因为老三占了三间房， 嗯， 他对老大和老二都有经济补偿， 是这样的。 然后老大老二对三个妹妹也有经济补偿。 哦，就是三个妹妹，从三个这个哥哥的手里都能拿到经济补偿。 因为这个两个院子都有三个妹妹的份额。 哦，对， 有老大、老二、老三占了院子以后，他们肯定要给这个三个妹妹这个经济补偿的。嗯， 那您跟老二谈了吗？老二什么意见？ 嗯，这个老二啊，这个人等于是全听老大的。老大这关于工作栏那个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当地百姓和咱们村里干部说啊， 嗯， 就是说老大当时占这个70号院的时候， 嗯， 然后老二站在69号院，也是受老大的影响， 嗯， 要不然他也不会，强行的把这个院子全给占上。 老三那头呢？ 老三还算是比较中庸吧，他是 第一，他的三个妹妹在供养着老人， 嗯， 然后那个老三呢，和他们走的也是比较近， 跟妹妹走的比较近， 跟妹妹和老人走的比较近，等于他是对老人孝敬这方面还可以吧？ 那现在关键是老三拿了三间房，而且呢，老三那个三间房啊，跟给老人那两间房不是在一个院子里是吧？ 对。 那是不是意味着说，等到这个案子执行结束了之后，那主要赡养老人的义务就是靠老三了？ 其实按照咱们那个当地风俗来说，一直也是这样的。 嗯， 既然他们在一个院子生活，他们的生活起居就由老三他们几口来处理。 嗯， 但是呢，老大、老二，包括那个三个女儿呢，对老人还有一个赡养费的给付义务。 哎，看来这三个儿子的工作都不算难做啊。那但是就是他们这个工作做通，那比如说这个老大不是说老三得先给他补钱嘛，是吧？ 对， 这块咱们又是怎么跟老三说的呀？老三愿意吗？ 嗯，老三肯定也是心有不甘，觉得。本身他就没有单独的宅基地，又只分了三间房，而且这个老头老太太还跟他在一个院子，他想翻建房屋还得得到老人的许可才可以。 嗯， 这种情况还让我再拿出钱来再去给他们，觉得也比较冤。刚才说到他对老人还是比较孝敬的，也比较服从老人的安排，老人只要是服从法院判决了，他也宁可自己吃点亏，他也愿意把这个履行。实际这个案子执行的难度还在老大老二上，他们嘴上说服从，但是他屋里的东西那还在实际占有着。 那怎么办呢？那接下来就是说让他们实际履行啊，让他们行动起来。这个事情怎么工作怎么做呢？ 这个案子的判决这条款比较多，我是等于绘制了一个执行阶段的一个图，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人物关系，包括这个金钱给付，谁给谁多少钱，都通过这个图来解决。 嗯， 把那个腾房问题解决完了以后，我要老三提前把这些谁应该给谁多少钱，一起交到了法院。 老三有那么多钱吗？ 法院判的其实经济补偿其实不多。 不多，多少钱大概？ 每个人就几千块钱。 哦，就几千块钱。 然后我让他把钱呢交到法院，由法院来掌控这个钱，通知他们所有人哪天到场，统一执行，把房屋腾清以后，再执行这个经济款项，这样呢，对他们也是一种牵制，然后对那个咱们执行顺利进行，也是有那个积极督促作用。 哦，那老大跟老二就是很顺利的就把房腾出来了吗？ 因为提前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说，如果你要不按法院判决执行，第一，这个经济补偿，这块肯定是补偿到位。第二，对你这个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这个行为，咱是有一定制裁的。通过咱们多方面工作，他们还是最后还是理解了，提前呢把这个在院子里边也好，屋子里边的东西，清理干净了。到执行的当天由我们去现场交付。 在这个咱们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就没有最后执行结束的时候，是不是这个老两口还是在女儿家住着？ 对，就是咱们执行结束以后，他也没有没法就是说立即就搬回去居住，因为他那个房子已经破旧不堪，而且呢他们当时只是占有，不是在里边居住。 没在里面住啊。 对，他也因为本身他们都有自己的那个宅基嘛，所以呢就是说他得有一定的修复才能及时搬回去呢。 那老三呢？老三不是没有自己宅基地吗？那时候老三在哪住啊？ 老三呢有时候在他就是在他爱人家。有时候在外边那个租住房子，因为那房子八几年的房子也已经很破旧了，他一直在准备翻建。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他已经准备在那个院子里边建造房屋了。但是不是把那个老房子拆了，而是在老房子前边再重新建。 这回顺利的执行结束之后，老两口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因为执行当天啊，就执行之前谈话还没看出老两口说有多么激动，就执行当天刚一走进那个院子门，于老汉这个眼泪就已经下来了，因为好像是阔别了几年，他没有回到他这个土生土长的生他的这个地方了。就开锁的那一瞬间，他那个眼泪实在是控制不住，当时我看得比较清楚，那激动的那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那关键是就是说还得把这个房子重新再翻修一下，然后两位老人才能住进去。 对， 是吧？ 对， 嗯， 现在还不具备那个居住的条件。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觉得这起案件之所以能够让如此顺利的解决哈，包括也能够让这个家庭的这个亲情不至于说破裂得以维系，您觉得主要靠什么呢？ 其实还是靠咱们那个大量的工作吧。 嗯， 是从法律角度，从当地民俗，从这个咱们村委会和周围邻居的这些态度去劝解老大老二。 嗯， 因为其实主要矛盾还是在他和于老汉身上，他们总觉得这个于老汉偏向小儿子和这个三个女儿，对他们就置之不理也好，对他们的付出不顾，然后不给他们分得家产，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公。咱们呢就通过做工作吧，给他讲道理。老人虽然说是现在没有劳动能力是吧，但是毕竟生他养他，而且呢见到了这些财产， 嗯， 有你的份额，由法院来判决， 嗯， 该怎么给你怎么给你。但是赡养老人这块，包括这种亲情，你是不能丢掉的，让他们理解到还是家庭和睦，还有这种亲情是在凌驾于咱们这个，就是说这些经济基础之上嘛。 那两位老人啊，通过您的了解，比如他们平时的这个生活起居啊，是靠这个自己的收入来进行维持呢，还是说有子女的这样的一些赡养，有一些金钱上的支持啊？ 这个老人，你80多岁肯定没有劳动的能力了，唯一的那个收入呢，就是可能现在就是农村给的一定的补助，也都是很少的，所以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还得是靠子女的赡养费和这个平时的这个关心和照顾。要不然我觉得这个凭借他们现在这种身体状况，如果没有这种支持，那肯定是生活不下去的。 老大老二占了这个院子以后赡养过老人吗？还是说主要赡养都是女儿的事儿？ 其实主要赡养都是这个女儿和这个 老三 在赡养。但是如果他们不给赡养费的话，老人可以到法院去起诉。 对， 让他们每月给付赡养费。还有一个那个精神赡养啊，要求你每个月必须看我几次啊，陪我聊天啊。或者说还可以让他们把老人接到他们家去居住啊，如果具备条件的话啊。这些都是那个解决的途径。 那希望老三啊赶紧把这院子收拾好啊，然后呢两位老人能够很好的回到自己的生活了很多年的这样的院子哈，能够颐养天年，也希望这个子女啊能够更好的善待老人，别因为以后再出点什么事儿又打起官司来哈。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的杜鹏法官，谢谢杜法官。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任。 杜法官再会。 再会。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了，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是。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